更多详情请咨询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收藏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枯树叶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。逍遥外火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。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英雄长茂来到城下，把榔头举起来，想把门给砸开。要不是门坚固，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。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，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！到了现在，追悔不及，又气又恨，可怎么办呢？有人给出个主意，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。朱玉环是谁？朱元璋的亲姐姐，就是时王李文忠的母亲。在前文书咱讲得很清楚，李文忠为什么那么小小的年纪当了十王千岁，就由于父亲李春让朱元璋误伤给踢死了。为了补这个恩，朱元璋亲口加封十王。那时候封啊，就像打哈哈取乐子，他也没想到能当皇上，也没想到他能得江山。后来呢，果然都实现了，说话不能不算数，因此化符前言，加封李文忠十王，对姐姐朱玉环也格外的恩待，加封五龙公主。这五龙公主那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享受最高的待遇。老夫人那是非常善良的，对朱元璋十分疼爱，不管朱元璋打仗打到什么地方，老公主是非跟着不可，怕别人照顾兄弟照顾不好，自己不放心，每一次都随营出发。所以这回朱元璋占了北的燕京，老公主也就住在内宫了。当然了，平常没事的时候，吃好的喝好的享受有人侍奉，今儿个还真有了用了，有人把老公主请出来。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，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反，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，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，你这书白念了， 你怎么敢一脚反上打你舅舅啊？你可把我气死了。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。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，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，得不一讲，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，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，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，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，姐姐你看怎么办。老公主说怎么办，陛下你受惊了，你闪退一旁看我的，今天我要劝不了，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。来呀开城。姐姐开不得，一开他们就杀进来了。不会，这帮人不至于如此无礼。朱元璋躲起来，老公主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来，长望他们一看城开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正中一上凤辇，帘儿撩着呢，长毛认出来老公主朱玉环。你别看他也不露面，但是这个人的名誉谁都知道，对老公主无不尊敬。长毛众人赶紧甩凳下马，挂好了兵刃，跪倒在辇前。老公主啊，在辇上下来，颤颤巍巍用手相搀，各位将军免礼。文忠啊，母亲，你可气死我了。孩儿啊，你要造反吗？难道你要打你的舅舅？母亲，我就知道您得说这话，无缘无故的，我能造反吗？他是这么回事。把经过这么一讲，老公主也埋怨兄弟做事不对呀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得向着朱元璋。文忠，就是你们闯进紫禁城，难道你还要亲手把你舅舅打死不成？长毛，皇上是委屈了你们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即使皇上千不对万不对，杀人不过头点力，你们就忍心把他的江山推倒不成？你们谁取代他？谁想当皇上？谁有这种不臣之心？要以我相劝，皇上向你们认个错，赔个不是，一天云彩就叫他散了吧。如果大家不听我的相劝，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。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连哭带喊，长茂众人这心软下来。胡大海一看折腾的也不得灵了，他又跑出来装好人来了，这弓你不能拉折了，心说话，这回啊能给朱元璋个教训，叫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了，往后你也再不敢干这些坏事了。所以老胡这一露面，把几个孩子先深刺了一顿。我说行了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得着礼不让人，把家伙都收起来，给我退出紫禁城来。皇上能认个错不就得了吗？老公主啊，您能保着皇上非认错不可吗？他要不回回脖给大家服服软，恐怕这事儿不好办。二王放心，我一定让他给各位功臣赔礼认错。等老公主回去把朱元璋找着，把这事儿一说。现在朱元璋也不宁了。朱元璋一想，罢了，嘿嘿，我算知道了，到一定的时候 老胡家也好，老常家也好，这些武将都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，没有一个向着我的。为了朕的江山社稷，干脆我就忍辱负重，赔个不是吧。这朱元璋有心劲儿，就把这个事儿深埋在心底，表面上装作认错。等出了紫禁城，二次升座八宝金殿，把长茂这几个人选上来，朱元璋满脸陪笑，左一个不对，右一个不是。你说在那封建年代，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，他做的不对也是对，谁敢说他呀？那么朱元璋能做到这一步，当着文武的群臣面承认自己不对了，这也就算够瞧的了。胡大海一看也挺难过，让长茂众人也给皇上回回拨。长茂众人呼啦朝跪倒，万岁，不光您不对，我们也不是东西，做的有点过分呐、没想到咱自己家人出了这么点事儿，陛下你消消气儿，不消气儿你就把我们宰了就得了。朱元璋一听，你得了吧，你还宰呢，要不因为杀你们能捅这么大篓子吗？朱元璋呢又说了几句软话，君臣哈哈一笑，言归于好。倒霉的是老铁家，朱元璋传旨恩赏铁公然，发丧铁龙铁凤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五朝门外来了一匹快马，这马跟飞了一样，哗哗哗哗哗，马恩桥这个人还没等下来，扑通一脑袋就栽起来了，鼻子眼往外窜血，呼呼直喘。有人发现他身上带着一份公事，赶紧启奏圣上。朱元璋不知怎么回事，让胡子海、长茂赶紧下殿去看。大伙儿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铁枪将赵玉，看这意思是有急事儿，累的都不省人事了，在他身上把紧急的公文拿下来交到朱元璋的手里头。朱元璋一看呢，用火漆封着口，上头卡着个戳子，十万火急，另外印着个飞马，插着三根鸡毛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叫飞马横空，十万火急，刻不容缓的告急文书。插三根鸡毛那意思就是鸡毛上天，越快越好。朱元璋赶紧把这份公事打开仔细观瞧，闹了半天是军事刘伯温发来的。这份紧急的文书上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，说臣奉旨离京北赶大员，在这一路之上攻必取，战必胜，势如破竹，每战必捷，现在已经顺利占领了白羊关，把援兵援将撵进柳河川。据我们所知，吴道的昏君元顺帝就在大山里边，前不正印先锋官开明王常遇春由于贪功的心切，要活捉元顺帝，率领大将100名，铁甲军3万，翻山越岭摸进柳河川， 谁料想中了人家的埋伏，现在100名上将30000军兵被困重围，只困得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势在危机。臣曾领兵带队攻打柳河川，但是其次都没有如愿。如今我是束手无策，望求主公见字之后速派援兵。来得早了，君臣能够见面；来得晚了，常遇春性命难保。上写千，下坠万，臣刘伯温顿首。哎呀，朱元璋当时啊就冒了白毛汗了，因为啊常遇春带的都是主力军呐、啊，如果出了差错，就等于断去朱元璋的左膀右臂。另外呢，看元人这势力还不小啊，这要死灰复燃再反扑回来，那不就大势已去，前功尽弃吗？到这阵朱元璋明白了，马上传旨要御驾亲征。大伙都挺高兴，朱元璋也不贪恋的糜烂的生活了，脑袋也比较清醒了，皇上亲自挂帅，当兵的更有干劲了。在燕京城点了精兵50000，让常茂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于皋为副先锋，浩浩荡荡离开燕京，赶奔白杨关。临走的时候，把经理这一切交给十王李文忠，二王胡德海、胡家父子都随队出征。在这路上可着急了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都是兼程前进，恨不能一步就飞到白杨关。单说这一天，大队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停住了。先锋官长茂有点不解其意， 我怎么不走了？ 回大人，前面道路被人家破坏了，行人车马都过不去，赶紧抢修。抢修了一顿饭，还没修完，长茂有点着急，催马到了队伍的前头。他仔细一看，哎呀，这块的地势挺凶险呐、啊，四面都是大山，正中央有一条道，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从这条道上通关。破坏的不是一处，挖的不是坑就是沟，宽了下一两丈，深了下也两三丈，那一半是能填得上。长老抬头往山头这里看，杀气腾腾，好像有埋伏。你看长老这小子这些年也有军事经验的，他一想光顾修路面，要敌人盖顶给我们个突然袭击，那不就被动了吗？小眼珠他转了转了，来了，兵撤3里。他那意思先把军队撤下去，侦查完了再说，但是晚了。话音未落地，就听见两面山头上炮号如雷，啪啪啪，咚，鼓声之后，就见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乱箭切发，像狂风冰雹一样， 奔民兵就砸下来了。仗着长茂的先锋队久经大敌，经过训练，要不就这个损失可太大了。就这样，受伤的人也不在少处，军兵一阵大乱，哗，了不得！马步三兵全都败下来，长茂晃的女王神说：“站住，都不行乱，点炮安营。”你看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呐、啊，有这么一个人在这盯着，人心就稳定下来。莫转回头，扎住阵脚，重新整队，把大营扎下。长茂心里说话，不用问，准是袁达子。啊，在这还有伏兵，全明白了。看这意思是诚心不让救我爹呀，非把我黑爹给困死柳河川不可了。长茂的火就更大了。等立住阵脚之后，长茂一马当先，讨敌骂阵：“对，我杀不尽的这些小子，你们赶紧出来，跟茂太爷决一雌雄！出来，有本领的你们露露面！”明营军兵这一讨敌骂阵，就见盘山道上秀旗高挑，杀下一支军兵，但是看旗号不是元人的旗号，上的没有字儿。旗分五色，往左右一分，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。长茂一看就吃了一惊，哎呦，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带劲，太漂亮。见此人跳下马来，身高八尺五寸挂铃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躯，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这对大眼睛水汪汪的放光，鼻似悬胆，如意阔口，大耳超怀啊。这小伙看意思也不超过25岁，狮子盔张口吞天，朱雀铠虎体遮颜，素罗袍藏龙戏水，八宝带富贵长眠，胸前挂护心宝镜，肋下悬玉霸龙泉，眉针剑密排孔雀眼，犀牛弓半边月弯，凤凰裙双折马面，于他尾高挂连环，掌中枪神鬼怕见，胯下马走海登山，他好比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。人赛猛虎，马赛欢龙啊，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。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，连长茂一贯瞧不起人的人，小雌雄眼一瞪，也挑大指称赞：“啊，伟爷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！”也不怪长茂夸，就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、啊，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，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。但这个人是谁，谁也不认得。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，要大战长茂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。